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几千年前，人们为了逃避灾难，追捕猎物，取得战争的胜利，祭奠神灵，或出于好奇探索，才会走进深山。而最近，人们发现在高山上上窜下跳很好玩，很有趣，于是呢，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登山、越野跑，直到现在有了更加细分的一个领域，叫做天空跑。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在素有桃花源之称的千年古城浙江省丽水市松原县举办的2018中国天空跑国际挑战赛。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茶树、竹林和民俗村中，来自国内外的越野跑选手在2018年中国天空跑国际比赛的第三站享受了一场风景优美的比赛。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跑步啊，跟我们一般的这个马拉松啊，那个长跑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比赛的环境非常的特殊，因为它呢整个的赛道呢设计在了这个树林里面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树林呢是茶树，然后呢还有竹林，以及呢风景非常优美的民俗哈特色村当中，那么选手们呢在里面跑步，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翻译一下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那么在茶树、竹林和民俗村中，我们看看啊里面跑步如何来翻译。首先看一下跑 running throughTea trees， 哎，茶树 ，tea trees， 然后呢，竹林啊，竹林 ，bamboo forest， 这都我们讲过哈，以及呢，具有非常哈、啊、特色的这个民俗村，看看这个民俗村，英文翻译成叫 folk village， 前面这个词 folk village。接下来看一下越野跑的这些选手们哈，越野跑，我们看看越野呢，我们想这个野地、野外呢，我们有一个词叫 country， 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这个 country 不是国家的意思，而是野外、户外的意思。如果翻译成越野这个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一个词叫 cross country， 表示说横穿、跨越哈整个这个乡村的一个跑步 ，cross country runner from home and abroad。注意一下后面的两个词 ，home and abroad。home 不要翻译成家，而是说国内的意思哈。from home 啊，从国内 ，and abroad 在国外 ，enjoy a scenic race 风景优美的比赛，风景优美。我们看一下这个词，没有用 beautiful， 也没有用大家会的 pretty， 而用一个词叫 scenic。我们原来讲过这个名词叫 scene， 表示呢这个风景，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词呢，把这个后面加一个 scenic， 表示呢景色非常的优美哈，景色非常的优美 scenic。 因此啊，以后同学们来说一个地方景色非常漂亮的时候呢，即刻用 beautiful 啊 magnificent这些词，同时呢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 scenic， it's a scenic place， 或者呢叫 scenic spot 啊，这个 spot 地点，后面加一个词叫 race， scenic race and a tour during third leg。 刚才我们讲到了第三站哈，因为这个比赛呢它分了几个赛段，那么我们今天聊的呢是这个比赛的第三站哈。这个站的话呢英文的翻译是腿哈， third leg， third leg， 但是呢，这里面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这个 leg 不要翻译成腿，而是说呢，这个站哈，第三站 of the 2018 China。好，后面出现了叫天空跑，天空跑这个词呢，和这个英文啊非常的贴切，叫 sky runner。如果说天空跑步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叫 sky running， 而我们今天要翻译的呢是天空跑的选手，叫 sky runner， sky runner。所以同学们记下来，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跑步的形式叫 sky running， 在天空上跑。为什么说它翻译成叫天空跑呢？我们接下来会慢慢的给大家讲它的原因。好， sky runner international race叫做呢中国天空跑国际比赛。在2018年的比赛当中，来自法国、爱尔兰和丹麦等十个国家的150多名选手这个选手呢应该是职业的 professional 职业的选手，另外还有500多名户外的爱好者，在浙江省丽水市的松原县参加了比赛。 The 2018 race gathered more than 150 runners。刚才我们讲到了这150名这个赛跑的好手都是呢应该是 professional 职业的选手 from 10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Ireland 法国、爱尔兰 and Denmark and another 550名的户外爱好者outdoor lovers 看看这个户外的爱好者这个词的翻译outdoor 户外后面加一个 lover in the mountains 出现了一个具有这个山区特色的这么一个区域mountain 但是呢后面就加一个 ous mountainous 表示一个地方多山的意思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学了两个名词呢它的形容词的形式一个呢是景色它叫 scenic 另外呢这个 mountain 山后面加个 ous 变成了多山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比赛的这个距离同时呢选手完成整个赛段的所用的这个时间首先看一下第一个组别呢是50公里组的男子冠军他的这个时间用了4小时24分50秒女子冠军跑了5小时26分48秒同学们会问了他们这个时间跟我们说一般的马拉松好像有一定的距离是的因为呢我们知道一般的马拉松呢它的这个时间呢大概2个多小时然后呢10几分钟20多分钟这是职业选手的这么一个完成的时间而今天的这个50公里的它用了4个小时将近4个半小时因为呢今天我们讲了这个天空跑呢它跑的这个赛段的路的这个情况跟马拉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呢它所耗的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那么女子呢用了将近5个半小时那么接下来的呢一个跑呢是9公里的业余长跑刚才那个50公里呢由于距离特别的长所以呢参加的选手呢是 professional 是职业的而9公里的呢是一个业余长跑那么同时第二天又举行了10公里的一个爬坡的比赛那么50公里跑的爬坡的高度呢是2400米因此同学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比赛呢它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耗时因为呢它有一个不停上坡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所爬的这个高度高达2400米所以说还是挺高的那么10公里这个爬坡的高度呢是900米因此呢它的这个挑战不仅呢有距离同时呢还有一个叫高度 The 50 kilometer 50公里的 The 50 kilometer group saw men's winner clocking 4 hours 24 minutes and 50 seconds 好同学们看一下一个选手完成一个赛段用的这个时间我们看看用的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词叫 clock 这个钟表但是呢这里面它是一个动词表示一个选手完成一个赛段用的这个时间 clocking 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 clock 它不仅作为名词来使用表示一个钟表同时呢作为动词表示一个选手完成一个赛段所用的这个时间clocking 4 hours 24 minutes and 50 seconds well the women's champion had a time of 5 hours 26 minutes and 48 seconds. This was followed by 9 kilometer amateur run 哈，我们讲过表示一个业余的 amateur amateur run。 A 10 kilometer climbing race was held next day。 那么有一个十公里的哈，一个爬坡的这么一个比赛，它用的是 climb 爬山这个词，后面加上 ing， climbing race was held the next day。 The 50 kilometer category had 2400 meter climbWell, the 10 kilometer had a 900 meter climb.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爬坡的高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空跑的这个参赛者啊，他所哈跑的或者说的路过的这个区域的地面的情况。天空跑参赛者呢，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和充满了岩石、粘土和碎石等各种路面上进行跑步。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条件呢，比这个公路跑要难得多得多。同时啊，50公里级别的这个爬坡高度不应该低于呢2000米。Sky Runner Competitor 啊，那么说参加天空跑的这些选手们叫 Sky Runner Competitor，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competition 竞争，但是呢，这里面讲的是人叫 competitor， run in mountainous area with altitude。哎，这里面我们学一个词表示高度，同学们想过这个高度我们用 height 这个词，然后呢变成它的名词的形式 height， 但是呢如果呢指一个地区哈，它的这个海拔它的高度呢，我们最好用这个 altitude 哈，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哈，用来表示一个地理状况的这么一个词。Altitude, A-L-T-I-T-U-D-E, altitude. 那么这个词啊，和我们会的那个 attitude, 态度啊，有点相似哈。但是呢，它的拼写里面还多少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词呢，后面是 A-L-T-I-T-U-D-E, altitude, altitude 哈，发音和这个 attitude 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同学们记下来 altitude 表示高度 ，about 1,500 meters。And various surfaces like rock, soil, clay, and rubble. 那么看看这个路面啊，这个 surface， 比如说有岩石 rock， 以及呢 clay 粘土啊，这个土啊非常的粘，可能跑起来不舒服，以及呢这个 rubble， R U B B L E 表示那个碎石啊，所以呢跑的这个赛段啊，这个各种路况哈、非常的多。For the 50 kilometer category, the climb should be no less than 2,000 meters. 啊，不应该少于2000米。来自法国的一位选手啊，他叫文森特，他在附近的杭州工作了三年。他说啊，通过这个天空跑，他欣赏到了更多的、更美的乡村的景色。Vincent from France, who has worked in neighboring Hangzhou City for 3 years, 啊，附近的杭州工作了三年。他说。He ran to experience more views of the country, 啊，能够欣赏到更多的乡村的景色，啊，这里面用的这个词呢 experience, 欣赏，啊，more view, 后面这个景色 view。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第一段我们讲的一个词也可以呢表示这个景色呢，应该是哪个词啊？哎，同学们回忆一下，应该是 scene, S-C-E-N-E。那么当然了，我们第一段呢讲的是这个词的实用词的形式 scenic 啊，但是呢，同学们记下来 view、scene 哈，都表示呢一个地方的景色。浙江省的这个松原县以其保存完好的田园诗般的这个民居而闻名于世哈，它的这个景色啊非常具有田园的味道，非常的漂亮。根据当地的市政府的数据显示啊，在过去的国庆长假期间，丽水市的旅游人数和收入呢，每年都在快速的增长。随着人们对越野跑越来越感兴趣和相关的赛事啊，在中国蓬勃发展，该县的目标是将体育呢与旅游结合起来，以最大的限度来发挥其影响。这段呢多少有些长哈，但是没关系，我们一起呢把它翻译一下，看一下。在全国非常有名，以其他这个田园般的这种美景而闻名哈，在国内，那么看一下叫 nationally known 啊，在全国的范围内 ，nationally known for its well-preserved folk area 啊，或 folk dwelling， 那么有两个词啊，我们今天要讲一下，一个呢是这个 preserve。啊，保存前面加上这个 well 合到一起呢是保存完好的，叫 well preserved 后面一个叫田园般的哈，非常漂亮的哈，用这个词 folk dwelling 这个词啊有点难度 dwelling D-W-E-L-L-I-N-G 啊，表示一个区域一个地区 In a beautiful surroundings松原 County has witnessed rapid annual growth of tourism 那么说非常快的一个旅游的增长啊，叫 annual growth of tourism in terms of number and revenue 在人数和收入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增加 In Lishui City during the past National Day holiday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with interest in cross-country running 那么人们对越野跑的兴趣呢越来越浓、啊、cross-country running 刚才我们讲过了 and events booming in China 以及呢这个赛事啊越来越火爆哈、啊、用了这个 booming B-O-O-M-I-N-G booming in China The county is aiming to combine sport with tourism 那么他打算呢把旅游和体育呢紧密的结合到一起目的非常的明确 To maximize Maximize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把一个东西最大化哈、啊、Maximize impact 把它的影响做到最大化M-A-X-I-M-I-Z-E Maximize Impact 那么2018年中国天空跑的最后一站呢和决赛将在元旦期间在浙江省的江山市举行 The last leg and the finals of China Sky Runner 2018 will be in Jiangshan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New Year Day holiday 刚才我们讲到的呢只是整个跑的一个赛段哈一个 leg 哈一只腿哈那么最后的总的决赛呢将在2018年的这个元旦哈在这个同样在浙江省举行那么同学们如果以后呢有这个天空跑比赛在自己的城市举办同学们可以试一试当然了要参加那个距离比较短的哈如果跑不下来可以边走边玩也不错那么可以参加一个短途的项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Running through tea trees, bamboo forests and folk villages cross-country runner from home and abroad enjoy a scenic race and a tour during the third leg of 2018 China Sky Runner International Race The 2018 race gathered more than 150 runners from 10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Ireland, and Denmark, and another 550 outdoor lovers in the mountainous Songyan County of Lishui City in south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The 50-kilometer group saw the men's winner clocking 4 hours, 24 minutes, and 50 seconds, while the women's championship had a time of 5 hours, 26 minutes, and 48 seconds. This was followed by a 9-kilometer amateur run. A 10-kilometer climbing race was held next day. The 50-kilometer category had 2,400-meter climb, while the 10-kilometer had 900-meter climb. Skyrunner competitor ran in mountainous area with altitude about 1,500 meters and various surfaces like rock, soil, clay, and rubbles. For the 50-kilometer category, the climb should be no less than 2,000 meters. Vincent from France, who has worked in the neighboring Hangzhou city for 3 years, said he ran to experience more views of the country.Nationally known for its well-preserved folk dwelling in beautiful surrounding, Songyan County has witnessed rapid annual growth of tourism in terms of number and revenue in Lishui City during the past National Day holiday,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With interest in cross-country running and the event booming in China, the county is aiming to combine sports with tourism to maximize impact.The last leg and the finals of China Skyrunner 2018 will be in Jiangshan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New Year Day holiday.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我妈妈。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在昨天我们分享了安东尼·布朗先生所写的一本非常有名的故事书《我爸爸》。爸爸坚强、勇敢、高大威猛的形象让我们记忆深刻。你有没有悄悄地告诉爸爸你爱他呢？真不错。那么说过了爸爸，就一定要说一说那个妈妈了。那今天 Jason 老师再为大家分享安东尼·布朗先生的另外一部作品 My Mom， 我妈妈。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妈妈呢？让我们一边听一边想吧。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My Mom. 那么这个故事的名字就是我妈妈。 She's nice, my mom. 这是我妈妈，她真的很棒。她也像爸爸一样穿着睡衣，拿着咖啡杯，坐在桌子旁。快看呐，她的杯子上还有个红色的小桃心呢。哼哼。My mom's a fantastic cook. 我的妈妈是一位手艺特好的大厨师，她能做出各种各样的蛋糕来，有星星的，五角星的，还有小猴子的呢。And a brilliant juggler. 也是一个很会杂耍的特技演员。看呢，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I can see an orange, a kettle,A car, a house, a bear, a handbag, and two balls in the picture. 她竟然可以使用这么多东西玩杂耍呢。 She's a great painter. 她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她可以在自己的嘴巴上画上口红。And the strongest woman in the world. 哇哦，而且呀，她还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女人。 She's really nice, my mom. 我妈妈她真的很棒。 My mom's a magic gardener. She can make anything grow. 我妈妈是一个有魔法的园丁，她能让所有的植物都长得很好。 And she's a good fairy. When I'm sad,She can make me happy. 她也是一个好心的仙子，在我难过的时候总是把我变得很开心。 She can sing like an angel. 她的歌声像天使一样甜美。 La la la, la la la. And roar like a lion. 而且啊，吼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头大狮子。 嗷嗷。千万别惹妈妈生气哦。 She's really, really nice, my mom. 我妈妈真的真的很棒。My mom's as beautiful as a butterfly. 我妈妈像蝴蝶一样美丽。快看呐，我的妈妈已经能飞起来了。And as comfy as an armchair.还像沙发一样舒适，所以我可以经常坐在妈妈的身上啊。She's as soft as a kitten. 她像猫咪一样柔软。And as tough as a rhino. 有的时候也像犀牛一样强悍。 She's really, really, really nice. My mom. 我的妈妈真的真的真的很棒。My mom could be a dancer or an astronaut. 不管我的妈妈是个舞蹈家，可以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或者是一个宇航员，可以遨游太空。She could be a film star or the big boss. 也不管她是一个电影明星，还是个大老板，坐在桌前打电话。But...She's my mom. 她都是我的妈妈。She's a super mom.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级妈妈。快看呐，我的妈妈就像是一个超人一样。And she makes me laugh a lot. 一看到她做鬼脸，都会逗得我哈哈大笑。I love my mom. And you know what?我爱我的妈妈，而且你知道吗？ She loves me, and she always will. 她也爱我，而且

keep me on